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北京最文艺的最小清新的胡同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当这个问题抛出的时候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会回答说是南锣，但是除了南锣就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好玩又好吃有经验了吗？其实真的不然。今天呢，我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文艺又小清新的胡同。我告诉你，其实五道营真的是一个比南锣更适合吃更适合逛的地方。慵懒而又文艺的五道营总能给你很多的惊喜。那首先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包子和饼饼家。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吃货的店，那么你又大错特错了。其实包子和饼饼是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在这家店里呢，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一只喵大人，一家猫咪主题的小馆，可以买到白色底的桃泥小猫，然后呢画上自己喜欢的装饰颜色，还有猫咪的明信片在此出售，可以盖上各种各样的猫咪印章，特别的治愈。其实刚才我说的包子和饼饼是两个主人公，那他们就是店里的镇宅神喵，不怕人不怕生，而且呢超级爱睡觉，路过的时候即使不进门也忍不住隔着窗子要调戏一下包子和饼饼。这里的人均消费在60元左右，地址呢是在五道营胡同甲75号。这里完全是一个让你放松下来和猫咪亲密接触自制神咪的好地方。 说到逃逸，很多人脑海中脑补的画面可能都会是人鬼情未了的开篇吧。那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陶醉 DIY 陶艺体验馆，来感受亲手拉坯制陶。这是一家非常温馨的陶艺体验屋，在一个小角落，是适合情侣或者闺蜜一块来的地方。上课过程呢也特别的有意思，老师很耐心，看似容易做起来却挺难的陶艺，在他们手上却是那么的娴熟，而你呢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上手，一起来试一试玩一玩，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触感的体验。一般呢，做一件陶艺人均在100元左右。五道营胡同25号院就是陶醉 DIY 陶艺体验馆了。有没有想过，一家卖单车的店周边还会卖其他的小的生活物件呢？有这样一个生活馆，就是在经营这些小物件。另外呢，每天早晨还会有很美妙的早餐供应，真的是很有生活情趣呢。这里有绿植，有鸟笼，点缀得非常小资。店里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卖杂货以及出租自行车的地方，另外一个呢便是可以吃点点心，喝点咖啡，随意聊聊，感觉有点像咖啡吧的地方。从店里图书角摆放的杂志看到，店名原来是源于卢广仲的一首歌词，你要的生活有100种，所以呢店名也要100种生活方式。很多书籍都是跟骑行有关的，也许来一趟就能给你一颗说走就走的骑行天涯心吧。这里呢，人均消费在70元左右，地点就是五道营胡同的70号院内。记住哦，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生活体验馆。It's sunny and funny. always call you.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让我们用最慵懒的方式一起去逛胡同。那今天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特别文艺、特别小清新的北京五道营。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是四喜小胖心愿私房火锅。听着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有喜感呢？小院儿真的是太别致了，微冷的夜里。坐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涮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推开木门，沿着小道走进去，通透的小院就在眼前。店家经营的理念呢，是坚决不重复用油，菜都是自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包括牛肉丸、虾滑还是不错的，那啤酒是精酿的，口感非常好，店家纯手工熬制的饮品，我推荐各位好朋友们要试一试哦。地址呢就在五道营胡同的29号，靠近雍和宫附近，人均消费130元左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五道营的清新小店叫做悠悠 House， 他家呢是以鳗鱼饭而闻名江湖多年的，几乎每桌必点，鳗鱼厚厚的，咬下去软软糯糯，配上浓浓的椒汁儿，香气四溢，或者米饭拌在一起，如果一勺下肚，那简直就是太满足了。另外呢，我还推荐店里面的油乌卷，里面裹的是烧虾和三文鱼，还有蟹肉，非常的紧实，嘴里满满的美妙的味道。这家店的店面并不大，但人气很旺，建议呢要提前定位哦。地址就在五道营胡同的27号，人均消费110元左右。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店，单字一个婉，非常的婉约，莞尔一笑的婉。小店就在胡同的一头，很好找，复古小院里别有洞天，玻璃屋顶下充满了绿植，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这里呢主打的是越南河粉和一些东南亚菜品以及甜品，一楼有吧台，傍晚过来坐一坐，喝上一杯也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20元左右，五道营胡同10号，就是它，记住哦，叫做碗。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花里花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下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986。 好的， 继续回来带领大家用最慵懒的方式逛胡同，继续游走在五道营胡同里。下面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叫做金兆尹，这里的环境特别的清新脱俗，是建筑大师张永和设计的。中式小院里贩卖的是高端的素食，墙上还留着很多明星的签名。餐厅中呢有竖琴表演，服务员也都是着古朴素雅的服装的，整体气氛仙气十足。也有下午茶的供应，食材品质高，请客来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这里的人均消费也相对高一点，在500元左右。地点在五道营胡同2号雍和宫5号线 D 出口。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兰亭创意泰式，这是一间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院，曲径通幽。泰式的佛像和木质的桌椅显得这里更加的恬静和精致，如果能够坐在靠近落地窗的地理位置，那便是极佳的了。白色的窗帘上搭配上粉色的花束，实在是太过美妙。这里呢主打创意泰式餐，咖喱牛腩煲是拌饭最佳的拍档，而猪颈肉呢肉厚实而又多汁，青木瓜沙律清新的一下子能够飞到东南亚。它的地点在五道营胡同78号安定门附近，人均消费120元左右。 Se esse pó do Partenoporto Pó do Sul, pó do Sul Nós jantamos de chanson Se esse pó do sortir de moto De petit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 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 Parler doucement c'est si bon quand je tiens dans mes bras de me dire que tout ça c'est à moi pour de bon c'est si b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trop bon.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游走于五道营间，寻找最文艺、最小清新的店铺。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非常的小，门脸很不起眼，它的名字叫做十面。这里装修很朴素。店主呢是一对山东的大爷大妈，老两口自己看着店，卖几种简单的面食和水饺，但是就这么简单的生活，却真的有很多的明星产品，比如说牛杂面和鲅鱼水饺是这里的看家产品。面对着一大碗的面，真的是考验饭量的时候，鲅鱼水饺一看就是手工的，坐下来很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温馨而又惬意。而且呢，价钱公道，人均消费30元左右，地点就在五道营胡同30号，这里的名字就叫做十面。下一站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五道营清新小店叫做灿都。灿是灿烂的灿，都是嘟嘴的都。这里的视野超级无敌，可以看见雍和宫和金灿灿的皇宫屋顶，让人心情特别舒畅。那到店必点的是椰香鸡，鸡肉被烤的是外焦里嫩，全部都是上好的鸡腿肉，带着浓浓的椰香味，让人胃口大开。如果搭配上烤土豆和洋葱就更棒了。它的地点呢，在五道营胡同13号雍和宫的对面，这里人均消费100元左右。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喝上一杯咖啡，这个小店的名字叫做 Vineyard Coffee。坐在天井小院里吃一顿正宗的英式早餐是怎样的体验呢？黄油烤吐司，脆脆的，香肠的味道也很棒，太阳蛋元气满满，而土豆和烤番茄恰到好处，香气四溢。另外呢，我还要推荐的是人气烤土豆皮儿，蘸上调料味道很足，人气更是旺。记得在这里吃是要预约的哦。地点呢，在五道营胡同31号，人均消费110元左右。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